上一次啊，讲到了那个和和啊，我们反正今天我的打算是我们把和和啊，慢慢的把它讲完了，就是让大家知道，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几个重点，你把它抓到哦就行了。第一个啊，我们有在说这个诸法啊，应该不是讲诸法，我们讲说我们的如来藏啊，并不是因缘，也不是自然。也不是和合，那你们就要一定要至少搞清楚什么是自然，什么是因缘，什么是和合哦。然后呢，它都有一些逻辑啊，来跟你分析为什么不是因缘，也不是自然，也不是和合，当然也不是非因缘，也不是非自然，也不是非和合。逻辑的部分啊，我们今天会讲。那么我是这样想啊，逻辑如果你能够把它搞懂，当然很好。如果到时候有点五煞煞的，其实也就没有关系，你就听过就行了。但是你最基本的你要知道啊，什么是因缘？那它是非因缘，非不因缘。然后你要明白什么是自然。那么呢，你知道哦，如来藏是非自然，非不自然。然后你要搞懂什么是和合。然后你又知道了，如来藏是，非和合，非不和合。那现在我们又讲啊，当时在讲因缘，我们比较是因缘放在一块儿啊，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因，什么是缘，那么自然是一个，那么和合啊，那和这两个和字意思是不同的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，那有些同学可能说，哎，第一次听可能有点这个。昏头转向的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啊就再讲一次。那大家啊只要知道和平的和跟合作的和到底他们的意思是什么？和平的和啊，上次讲过了哦，就是好像有一个面粉跟水啊搅和在一起变成面团，这个啊是和平的和字，它就有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两个啊东西啊。交流在一块之后，变成这个水乳交融哦，就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界限，完全的 blending 在一起哦，那非常非常完全没有任何的间隙，变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东西，第三个东西变成了面团啊，这个是和平的和，那合作的和呢？然后我们第一个和平的和变成一个面团，你看水你也看不到了。面粉你也看不到了，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东西，面团。但合作的合呢？合作的合是说，哎，我有两样东西啊，我碰在一块，我粘在一块了，就好像一个杯子啊，一个杯身跟一个杯盖，这两个东西呢碰在一块，粘在一起了，变成一样东西了。但是呢，原来的杯身啊跟杯盖啊，你都还看得到它的样子啊，所以我们在讲这个 physically 啊，这两样东西啊，合在一块的时候，就分这两种，一种是水乳交融，什么样子都没有了，就变成一个新的东西；另外一个呢，原来的那个样子状态都还在，但是呢，因为跟另外一样东西粘在了一起，所以还是一样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。至少你先把合跟合啊这两个字啊的差别，到底它各是什么意思，你先搞清楚，这是第一点呢、哦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讲到说，哎，如来这个佛啊，解释真如本性啊，不是合，也不是合啊，不是和平的和，也不是合作的和，他是把它拆开两段来讲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先我们上次讲过第一段嘛，我们今天稍作复习。你看那个合作的合啊，那我们有讲过啊，你水跟面粉两个和在一起变成面团以后啊。这个面团哦，这个面团呢、啊，它有一个新的相貌，所以啊，就分四个面向来讨论。水跟面粉合在一块之后变面团，所以啊，它的样子应该变了，它的功能也变了，它的名字也变了啊、哦。那所有一切其实都变动了，所以呢，佛啊，他就第一步啊，他想解释给大家听。如来藏啊，跟外面的外境啊，是没办法杂合在一块儿的。 这个如来藏是不是跟任何东西杂合在一块的啊？比如说啊，我们就用明跟暗，其实佛陀啊，这个外境经常他就是用明暗通色来形容啊，所以明暗通色这四个啊，你就基本上要把它记得啊。明暗是一组嘛，通色是一组啊。其实以前我们还讲过，空有是一组，然后呢，染跟净，或者是应该是污染，一个是干净，是一组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以明暗来做解释，因为其他的全部都可以以此类推。那你就去想啦，你的见性啊，哦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如来藏，或以见性来代替啊。见性跟外面的这个净啊，到底有没有杂合在一起？这个是和平的和啊，所以它分四个面向。第一个，如果你看啊，他说若明和者，且汝观明，当明现前，何处杂见？见相可变，杂合形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这个见性啊，如果有跟明相杂合的话，若明和者。如果他真的有跟名相杂合的话，那你就去观察哦，观察什么？你去观察这个名相哦，且汝观明这个名相啊，到底那个样子有没有变？见性的样子有没有变？因为当初讲啦，水跟面粉杂合变成面团，水的样子也没有了，面粉的样子也没有了，变成一个新的面团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说你去观这个名相，诶，当明现前何处杂见？这个明相出来的时候，椅子椅还是椅子啊，桌子还是桌子啊，它没有变啊，它并没有跟好像说我们的见性杂合之后变成另外一样东西，所有东西都还在啊。而见性呢，见性也还在啊，见性是没有样子的，没有看不到都看不到的啊，没有办法被看到的，它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啊。所以见相可变。见是什么？见性。相呢？名相。也就是说见性跟名相两个啊，它的样子依然是跟原来一模一样，还是这么的清晰，能被看见的就继续能被看见，样子也没变，不能被看见的它就是那不能被看见的哦。所以杂合形象，他说没有啊，那形象没变啊。所以从相上面来讲，从它的形状上面来讲，这个见性啊跟这个名相啊是没有杂合的。那如果从功能性来讲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我那个没有讲清楚的啊。那个我们来看看今天功能性，你去想一想，如果这杂合以后啊，你看这个面团嘛，继续想这个面团，这个面团啊，你如果跑去烤，是不是就可以变成饼啊，可以吃啊？但是原来的水，它功能不一样嘛，水可以喝，可以浇花，可以清洗，做好多其他的事情。面粉呢，可以做别的事情。所以这三样东西功能已经不一样了。那他现在就在讲，你新出来啊的这个面团，也就是见性，如果真的跟名相有杂合的话，那新的这一样东西啊，它的功能如何？若非见者，云何见名？所以啊，他对于这个新的这个面团啊，他就在做讨论了，就是这个新的产物杂合之下的产物，他在做讨论。如果今天这个新的产物它竟然还有见性的功能的话，就讨论到底有没有见性的功能，有没有见的功能，是能见还是不能见。如果它今天没有了见性的功能，变成没有办法见到事情的话，因为功能性变了嘛，他如果没有办法见到事情的话，诶，那不对啊，好像现在还是见到了名相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见性作用在任何的物件上面，是不是就看到那东西，结果还是看到那东西啊？所以好像这个见的功能，并你说它没有了见的功能，诶，这样讲是不对的哦。那如果你说哦，那他既然说啊，他没有见性的功能是不对的，那他今天一定就是有见的功能咯。诶，那他这边又有我又有出来了一个疑问啊，若即见者，云何见见？这个云何见见就是上次我没说清楚的啊。好， 如果今天的新的产物啊，既然还有见的功能，也就是它能见呢、啊，因为反正不是能就是所嘛，一则你能见，一则呢你是被见到，你是所见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你说它真的就是能见的话，那是能见，就不是所见哦。它能够看到东西，它就不能被看到哦。那杂合之后，如果还有见的功能，那就是能见啦，不是所见。那它本身应该就不会被看到了。但是现在不是啊，它还是被看到了。所以啊，你说它有见的功能也不对，你说它没有见的功能也不对。好，所以它基本上用功能性来讲，它没有杂合在一起。那么后来我们是不是又用体性来解释？体性说什么？一个是见性，一个是名相，所以这边就在讨论啊，那个佛就在说，如果这样东西啊，它是圆满的啊，什么叫做圆满的？圆满就是说已经到达最圆满 perfect 的状况。 perfect 是什么？是完全没有办法再 improve， 也没有办法再改动，是没有办法被改善的，那个叫做圆满，是没有办法被改动的啊。那如果今天他说啊，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圆满的话，若名圆满，就是说如果这个名相啊，它本身竟然就是一个圆满的一个东西，它是不合见合的，它是不可能跟见性去合的。其实它不是不可能光跟见性，它是没有办法再跟任何一样东西合的。那它后面有一句并没有放在这里，但是如果啊，它本身并不是圆满的话，那它这个体性啊，不是圆满是什么？就是不停的在异动，不停的在变化。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它如果体性是圆满，如果名相的体性是圆满，它是没有办法跟见性去合的。如果见性的体性是圆满的话，它也没有办法跟名相去合。所以从体性的角度来讲，这两样东西也是没有办法杂合在一块的啊，必见圆满。如果这个见啊，这个见性是圆满的话，何处合名？那你什么地方能跟名合？没办法嘛，它已经圆满了。那若名圆满一样啊，如果名相是圆满的，它也没有办法跟见性合啊。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最后呢，他会告诉你，其实任何杂合的东西啊，连名字也会改变。是水跟面粉合在一块之后变成面团了，其实不是光名字，就是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变了。但是现在的状况也不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见必异名，就是说啊，这个见性啊，它的名字或者各个方方面面一定跟名相啊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异就是不同嘛，一定是不同于名相的。如果杂合的话，杂则失彼性名名字，什么意思？如果这两样东西杂合在一块的话，就会失去什么呢？那个见性还有名相，他们两个的名字其实就会都失去掉了。其实不是光名相了，其实包括它的样子，包括它的功能，包括它的 everything， 其实全部都会变掉，都改变，都失去了，杂失名性。但是现在并没有啊，那个名相跟见性他们的本性都还是在啊，功能也一样，这个样子也一样，名字也没有变，所以绝对没有杂合。所以合名非异，你刚刚如果说他们真的有杂合，那根据我们刚刚的分析，这是没有办法发生的。所以啊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一段讲什么？就是如果今天我的见性啊，作用在前面这个杯子上面，哦，见性跟杯子作用了，但是他们两个有没有杂合？诶，其实没有，就是刚刚上述分析，他告诉你见性啊，跟外面的名相啊，是没有杂合的。那以此类推啊，同样的道理，你 apply 到这个暗啊，或者是通啊，或者是色啊，亦复如是。那这一段如果听懂了是很好，万一没有听懂的话也没关系，那你就记得啊，这个见性啊， 跟外面的这个名相是没有杂合的。因为你说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佛有解释过，虽然我不太记得佛是怎么解释，但是我有印象。你只要能记得，因为如果真的有跟外面的杂合，照理讲它的相貌、它的功能、还有它的名字、还有它的 everything 都会失去掉，变成一个新的东西。但现在并没有，你至少记得刚刚最后那句话就可以了哦。你只要记得哦，名字啊、相貌啊、状态啊，如果杂合应该都变啦。那现在没有变，表示没有杂合哦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那我们呢，把中间那个合作的合，先好，我们先讲合作的合好。我刚本来想要先讲不合，好，我们讲合作的合。现在和平的和看懂了，我们来看合作的合。昨天晚上啊，我曾经发了一个小小的 note 到群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。哦，因为刚刚那个小小的 note 就是在告诉你合作的合啊，佛的逻辑是怎么走的。你们呢，现在可以把昨天那张小小的 note 把它拿出来。它的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是说啊，今天呢，你看，如果见性啊，它跟名相，它也只能选择名或者是暗嘛，有没有合在一起？现在讲是合作的合哦。这个合作的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两个东西粘在一块了，见性啊跟名相啊粘在一块了。粘在一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名相走的时候是不是见性跟着他一块跑了，对吧？他们两个不是就是像杯子那个杯盖跟杯身一样，两个粘在一块了。那名相走的时候见性也得走啊。比如说那杯子跟杯身啊跟杯盖粘在一块的时候，杯盖跑了，那杯身是不是因为跟它粘在一块也跑？这是同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就来讨论啊，今天啊这个见性到底有没有跟名相合在一块，到底有没有粘在一起，是有粘在一起呢还是没有粘在一起？你看啊，如果今天啊这个见性啊跟名相粘在一块了，那我们有说过啊，黑暗来的时候名是不是就要跑掉？因为有黑就没有名，有名就没有黑嘛，有名就没有暗，有暗就没有名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再讲一次哦，如果这个见性跟名相粘在一起了，合在一起了，那么当晚上啊或黑夜啊或这个暗来的时候啊，名跑掉了，对不对？名跑掉了，表示见性跟着名一块儿跑掉了。今天他就在讨论，如果今天啊，白天的时候啊，这个见性看到了名，跟这个名啊，是粘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要合在一起，他才看得见啊。那晚上来临的时候，名是不是跑掉了？那见性是粘在名上面啊，所以他没有跟暗合在一块。那照理讲，是不是应该就看不到暗？对吧？他跟谁合就看到谁。他现在情况是跟明合在一起，他看到了明。那暗来的时候明已经跑掉了。那个见性是粘在明上面呢，所以照理讲应该是看不到暗。所以他现在有没有看到暗？有啊。所以这是不对的。那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哦，他早上啊粘了明，对吧？他早上粘了明。现在暗来了，明跑掉了，见性粘着明上面，是跟明合的哦。但是现在如果说这个暗跑过来，竟然他见到了暗，这个地方可能是上次有些人没听懂了。现在暗跑来了，见性居然还见到了暗，那表示什么？他跟明合的时候啊，应该就见不到明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他现在没有跟暗合嘛，既然见到了暗，那明他跟明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见不到明了。这个地方有没有听清楚？我们说如果不合的时候能见，那合的时候应该就见不到，或者说合的时候如果能见，那不合的时候应该就见不到、哦、所以你要记得我刚刚给你的这个 note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。你看第一个，如果合的时候能见的话，那不合的时候呢，应该就见不到。所以啊，如果这个见性啊 是跟明啊合在一块的话，他可以见到明。那没有跟暗合在一块的时候，应该就见不到暗了。但是不是啊，现在暗跑来的时候，他竟然也可以见到。哦，那你可能会说，如果不合啊，就能够见到的话，如果不合才可以见到哦，那合的时候啊，不合可以见到，就是说他不合暗的时候，竟然可以见到暗，那表示啊，他现在因为跟明合在一起，他应该见不到明。这个地方哦，你们回去稍微那个，你就是要心比较平静的时候，把这个逻辑走一趟。这个逻辑其实一点都不难了。那我相信有些人已经搞通了哦，就是反正你跟明合的时候，如果可以见得到明的话，那你跟暗没有合，应该见不到暗，或者说你跟暗没有合的时候，竟然见到了暗，那你跟明合在一块的时候，应该见不到明。它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不合能见，合就应该不见。如果合能见的话，不合就应该不见啊。但是如果你说我昏掉了，那也没有关系啦，你就记得，反正见性跟这个名相啊是没有合作在一起的，没有合在一起，没有粘在一起。所以他说复次阿难，又汝今者妙境见经，唯与明合，唯与暗合，唯与通合，唯与塞合。哦，就说到底是以哪个合呢？他今天就把明拿出来，明暗拿出来讨论。他说你看嘛，若明合者，如果你是跟明合在一块哦，至于暗时，暗来的时候明相已灭，对不对？暗来的时候明地就跑掉了，此见即不以诸暗合，云何见暗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今天你跟明是合在一起的，你见到了明，等到暗来的时候明应该就不见了。那这个此见就是这个见性啊，它是与明合哦，没有不与诸暗合哦，没有与暗合哦，那这个时候应该见不到暗啊，对不对？那他说不对啊，那你还是见到了暗啊。哦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句。那第二句呢，若见暗时不与暗合，他说哦，如果没有跟暗合在一块，既然可以见到暗，那表示与明合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应该是见不到明的。但不是啊，今天又能见到明，又能见到暗。所以啊，如果说见性有跟明或暗合的话，合作的合在一块的话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与暗、与通、与色也是亦复如是，是同样的道理啊。这个地方是把合给讲完了，合两个讲完了，这就是又回到我之前跟大家讲的。其实事实上啊，就是说你必须心很静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走这个逻辑。但是逻辑其实一点都不难，但是你心如果静不下来啊，你是怎么样也进不去。所以为什么说啊，开悟在楞严，一方面他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道理，另外一方面他就是让你坐在那里，你非得把你的心静下来，花了这么多时间，那么你就会进到了佛的世界。这个时候他是在帮助你慢慢慢慢啊，把你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妄心啊，你的这个妄想啊，你的执着，还有你的乱七八糟的那些贪嗔痴，就让你强迫你放在一边。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开悟的过程。好，这个没有在浪费大家的时间。那么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刚哇塞什么半个小时过去，20分钟过去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不知道刚是不是浪费时间，其实一点都没有。因为就在这半个小时当中啊，你啊就是把外面的这些东西慢慢放掉，这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浪费了时间。事实上啊，不管你这个逻辑有没有走通，而且大部分的同学啊给我的 feedback 就是说，哎，在上课的时候我弄懂了，等到我下次再回来的时候我又不懂了，这个很正常，都没问题。那就回到原点，你只要记得哦，什么是合，什么是合，合合是什么意思，这样也就行了。好，那下面这一段呢，我们就来讲不合哦，那个不能够和那个和平的和。好了，我们就在想啊，他说啊，刚刚是不是之前说，哎呀，这个见性啊并没有跟这个明暗啊杂合在一块， 没有和平在一块。那他就很怕阿难哦，觉得说，哎呀，那不和，如果没有和在一块，那肯定就是不和咯。佛就是怕阿难又陷入了这个二元，所以阿难波佛言，你看，世尊，如我思维，此妙觉缘与诸缘尘及心念处，心念啊，心念律非和合也。这就是阿难小乘二缘，如果不是和，那就一定是非和，好像不是有就一定要空啊，不是黑就是白。但事实上，我们一直在讲，我们所讲的这个空性，它就不是又不是黑，也不是白。也不是既黑又白，也不是既不黑又不白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、哦。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所以啊，佛今天又马上知道阿难会问这个问题，他又讲了，他说啊，虽然不是杂合，但也不是什么呢？也不是非杂合，合也不对，不合呢也不对。我们来看看呢、啊，为什么说不合也不对？你心里去想啊，再去想这个水跟面团啊，水跟面粉啊，他们两个和在之后啊，变成了面团。那这个面团啊，是不是你去看这个粉啊，跟这个水啊，是不是在于一个水乳交融的状况之下，对吧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缝隙，没有任何的瑕疵，就是这么的完美的这个合在了一块，就是这个面团。哦，你要去看他这样的状况。所以他说啊，如果你今天讲阿难说，哎呀，既然你佛你刚刚说他们两个没有杂合，那肯定呢就是不合咯。佛说也不对哦，如果这两个东西不合的话，不合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水乳交融在一块，你就记得，你就说没有水乳交融在一块哦，那他们两个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边界，有个 boundary。因为如果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是看不到有任何边界的嘛。但是如果今天不是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可能就有一些面粉啊，有些水没有和得很好，你就可能还看得到他们中间有一些这个 boundary 啊。那事实上有没有呢？我就在讨论，哎，你说它没有杂合，好像也不对哦，因为你还真的找不到见性跟名相中间有任何的间隙。有任何的 boundary， 这是佛的意思啊。这一段就其实很简单，一则他们有碰在一起，你根本就看不出，你真的找不出有任何的间隙，好像真的是非常完美的合在一块哦。那如果说这两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交接的话，那根本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就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，那也是没有 boundary 哦。所以你说它不合，其实也不对。我们来看看经文怎么讲的，这一段其实比较容易啊，比较难的已经过去了。佛说啊，如今又言绝非和合啊，我刚刚说不是，如果刚刚说和合不对，那你现在一定就马上跳入那个和合的对面是什么？非和合。那我今天就问你了，此妙见经非和合者，如果你说，如果他就跟阿难讲嘛，说和合不对，那你今天就说他那就是非和合。那我今天就问阿难你啊，他到底啊，有时他又是现在把这个合作的和跟和平的和两个先分开讨论，先讲和平的和，就那个杂和啊。那今天呢，到底你不是跟你是非明和还是非暗和，非通和还是非塞和，色和？他今天呢，就是把名相把它拿出来做例子哦，好啦。你说它跟名相非合，那我就来问你，若非名者，如果见性啊跟名相没有杂合在一起的话啊，因为刚刚说合有杂合不对，那一定就是没有杂合，哎，结果搞了半天没有杂合也不对。他说如果今天说没有杂合的话啊，那这个见性跟这个名相怎么样，必有边判，就是一定会有那个分界，一定会有那个 boundary， 一定会有一个缝隙在那里，让你看到说这两个东西没有完美的 blending 在一起，对吧？所以你才会说它不合嘛，非合。如果是完美的混在一起的话，那你就不会说它不合啦。 那表示它今天如果没有完美的 blending 在一起，它一定会有一个编排。那你今天就观察一下，那何处是明，何处是见啊？你真的能够讲得非常清楚，哎，这里是明，这里是见啊，他们中间有这个交界点吗？没有啊，再见再明，自合为判，在哪里？你的那个编判找得到吗？你见性作用在这手机上面，你找得到哪里是见性，哪里是手机吗？他们中间有这个分界点吗？没有啊。所以如果你说它两个不是真的合在一起，也不对啊。它好像真的是水乳交融，哎，一点分界点都找不到，哎。若明即中啊，这是前面讲的第一个逻辑。那第二个呢？他说，如果你说这两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作用在一块儿，就是你可能手机在东，你的眼睛往西看啊，若明即中并无见则，那这两个东西根本就没交汇的话，那不相及，那更是没有边界嘛。你今天两个东西必须要交流碰在一块才会说啊，它中间有一个这个界限。如果一个眼睛往东看，手机在西边，就没有界限，没有界限也不对，就是说根本就不会有界限嘛。自不知其名相所在，判云何成，所以这个边界也不会有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不管什么样情况，你如果说这个见性跟名相没有杂合非合的话，也不对，因为你找不到边界。所以同样的理论也可以 apply 到暗跟通还有色，亦复如是。这个应该挺容易的啊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呢也很容易。那你说不是和平的和，那就他就讲，那如果现在用合作的和，不是合作呢？因为你非和，刚刚讲说和和不对，那你就现在讲非和和。所以佛才问你是非和平呢还是非合作的和。刚刚我们的逻辑讲的是和平的和，现在的逻辑讲的是什么？合作的合啊，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我们这最小段最后这一小段讲完之后啊，这个合合就讲完了。这一段也是我自己本身觉得比较痛苦的一段啊，讲的我自己也很痛苦啊。这个又妙见经啊，又妙见经啊，非合合者。如果啊，那我们现在讨论合作的合啊，到底不是跟明合呢，还是不是跟暗合，还是不是跟通合，还是不是跟色合？你去想这个合作的合是什么意思，是两个东西碰在一起而且粘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好啦，我们今天讲说如果没有粘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两个东西表示什么？它根本没有接触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physical contact 啊。他说这种情况像什么？他说如果非明合啊，如果见性啊跟外面的明相没有合，没有合作的合，也就是没有粘在一块的话，他说啊，这个见啊与明啊，这个见性与明相啊，是什么情况呢？性相乖角。什么叫性相乖角？就是说这个见性跟这个明相啊乖离，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完全分离的。那个乖字其实是乖离，是分离的意思，好像牛啊或羊啊头上的两个角，或者鹿上面的两个角。这个那牛有没有角？那牛有角吗？羊有角，那个鹿有角，就是想说那个牛是没有角啦，我在乱讲，那个鹿上面有角。那这个名跟名相跟见性就好像鹿头上面的两个角，这两个角是互相没有，永远没有办法触碰在一起的，它就这个意思。你说它不合嘛，那它这两个东西是完全没有交界的，那没有办法有交界，就好像你的耳朵啊跟名相是永远没有交界的，因为耳朵只跟声音有交界，它跟明暗没有交界啊，了不相处。那你根本了不相处的情况之下，见啊，这个见性且不知明暗所在，明相所在，见性跟明相，如果你说它不合的话，那这两个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交界，没有任何的 interaction， 见性根本就不知道明相在哪里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像鹿的两个角。那你还有什么好讨论的？说什么是合啊，还是非合，根本就不用讨论了。所以这个非合也是讨论是没有意义的。他两个都没有见到了，还非合呢？合跟不合，这两个东西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啊。所以他说同样的逻辑也可以 apply 到通、 色，就是明暗通色，都是遵守同样的逻辑。好，我们终于啊把和合给讲完了。这一段呢、啊、是大部分的人啊比较难进去的地方，因为很多人说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。那没有关系，你就只知道，你就只要知道如来藏见性，非因缘，非不因缘，非自然，非不自然，非和合，非不和合，诸如此类，这人世间一切二缘，其实都没有办法 apply 到如来藏上面。就是他就是在不停的打破你的妄见，让你知道人啊最喜欢讲因缘，要不然就自然，要不然和合，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apply 到如来藏。如来藏是 beyond， 而且他另外一个告诉你，你不能说他不是自然就一定是不自然。如果啊，你说它不是自然就一定是非自然，也不对，两边都不对啊、哦。这个是今天比较，你就把它重点抓到就可以。我们会多讲一小段，很简单的一小段，可是好重要哦。这小段呢就很有意思了，就跟刚刚完全不一样。这边进入的、啊、就是在讲所有一切万法本如来藏，开悟啊，就是从这边开始了。这一段呢、啊。我昨天看了一下啊，就是整个楞严经我们不是说分成三大块吗？我们现在学的是最难的这一大段，理观讲实相啊，跟你讲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跟你讲所有你需要知道而且你原来不知道的事情。这一大段啊，我们到今天为止讲了刚好整整的一半，就是我们经过一年半的奋斗，我们把前面那一最难最难的那一大段已经干掉了一半了，50%，我们还剩50%哦，我们还剩50%。像 Carita 那班就已经全讲完了，他们的小班，那剩下这50%啊，现在这边是非常重要的重点。也就是说，前面啊，我们那一年半所讲的所有的一切，就是为了现在所奠定基础。尤其是中间这一段，就是这一段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所有的开悟就在这里了啊。这边呢可能可以讲个几个月吧，那么这边讲完之后，后面那一些就是在还是在解释中间这一段，反正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一段啊。那如果啊，所以我在预估吧，前面一年半，后面可能就在一年半咯，或一年半咯，把这个讲完，那你们楞严经就算是，就如果你今天怀孕生小孩，他的头跟肩膀基本上已经都出来了，那剩下的只是大家啊，就等于说登山啊，爬到了那个山顶，就在山上啊，看着明媚的风光啊。那那个时候，有上课，大家一起享受风光也很好，因为怕你到时候看错，以为树是山啊。大家虽然享受风光，就有个老师在旁边跟你讲一下也比较好，确认你没有看错东西。那你要自己看。也行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爬山，大家必须得一起爬。所以剩下这一段呢很重要啊。为什么它这么重要？因为就是在跟你讲最真实的事情，一切万法就是我们的如来藏。你前面的桌子啊、椅子啊，还有你自己的身体啊，你不要去讲说它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，它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。还有 Tiffany 啊，电话呀，我们今天在上课这件事情也是你的如来藏，全部就是你的如来藏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接下来所上的这些接下来的课程就是在讲这件事情，告诉你啊，我们觉得最真实的就是我们的五蕴，我们的六根，外面的六尘，以及我们的六识，这所有的还有地水火风空根是这十，我看三十个元素，对吧？五加六加六加六加七啊，五是什么？五蕴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这样这18，然后再加七，七是地水火风空根是。这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就会来告诉你，一一来告诉你，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的如来藏。啊、哦，我们讲缘起性空，前面都还讲的 比较从外围啊往中央往城市，什么叫乡村往城市包围？你最后其实讲的这个中心，就是告诉你，所有感知以为存在的一切，它其实就是如来藏，就是如来藏，以如来藏以不同的面貌显像出来、显示出来的。所以它这段呢、啊、很重要，你就差呀、啊、没有想把它给背起来，因为这一小段呢、啊，而且文字又非常的优美。而且是所有一切真相就在这一段里面。那么这一小段呢，你看听完这个东西，你只是会有概念。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月就会解释这一段，慢慢的跟你讲，最后讲到你真的明白，真的开悟了。所以所有楞严经能不能开悟，就在接下来我们这几个月时间所讲的课程啊。那么他说啊，阿难，佛就跟阿难讲，他说阿难啊，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就是这所有，他就跟阿难讲说，你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这所有一切的浮尘啊，浮尘你只要看到尘，肯定就是这个外境啊，外面的这些状况，一切浮尘啊，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幻化相，全部都是虚妄的，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。而且这边很重要哦，当处出生随处灭尽，在哪里生出来，在哪个点崩的跑出来，就当下就崩的一下就熄灭了。这怎么解释啊？这个处是什么？大家猜不猜得到？这个处啊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来藏，就是如来藏那个真心，是不是一下那个一念妄动，对吧？一念无明，马上能所分别执着，叭叭叭叭叭跟着出来。当初那个幻象出来，但是那个幻象出来会不会持久？其实不会，它会当处灭尽。什么地方出生？一出生它其实马上就幻灭，它那个速度之快，快到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它，你好像看到它出生了，其实它已经灭掉了，你在你的视觉神经上面你还停留在那个地方。就我们以前有讲过，它就是那个电影，放电影，它其实是很多不同的投影片一直投出来，但是你的视觉神经会误以为它这个东西是连续的，那个男主角在那个街上奔跑，你以为那个真的有人在奔跑，事实上它是很多张影片一直打出来，让你以为你的视觉神经让你觉得有连续性。所以这所有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根本就是蹦蹦蹦蹦蹦，一个一个一个，那个像泡泡一样出来就破，出来就破，然后是一个相续相，但你以为它是真实的。他说啊，幻妄成相，事实上他那个出来，基本上在出来的当时那个当耳，他就已经幻灭了。所以你啊却以为误以为它真实存在，所以幻妄成相。但事实上呢，其性啊，它真正的其实就是妙觉明体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妙觉明体就是我们如来藏。他说这所有东西根本就是我们的如来藏，你现在大概只知道大意就可以了，因为往后啊我们会慢慢的讲啊。他说啊，如是乃至什么，他说告诉你五音，就是我们讲的五蕴啊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六入，六入是什么？入就是你这个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从那个根啊入进来，进入到你的这个身体，所以指的是什么？六入指的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入就是外面进来的入口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又会去攀援外面的什么，那个叫做色声香味触法。所以眼睛是不是去攀援色？耳朵呢，攀援声啊，一个攀一个，所以这个叫做十二处啊，就是把这个先讲六，我们到时候会先讲六根，然后把六尘啊那个元素带进来，因为眼睛啊那个根啊要去攀援那个尘。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叫十二处，因为眼根跟色尘，只要有一个，如果没有色尘，眼根不会作用；如果没有眼根， 色沉也不会作用，这两个必须啊，就好像那个两个交叉在一块的有那个芦苇啊，交叉在一块，互相这个依附在对面，靠在对方的身上才有办法站立，就好像两个人你背对背站在那里，只要有一边倒的啊，另外一边也倒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什么叫十八界？就是你的眼睛去攀援外面的色相，这十二处以外，是不是会产生分别？那个眼视，所以这个叫做十八界。每一组有三个叫十八界。他说这所有的一切，他告诉你这后面这八个字非常重要，都可以背下来。背下来啊，以后你跟人讲话呢，就用这八个字形容啊，人家觉得你很有学问。什么因缘啊？不是八个，十六个字。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你看好多法师讲经说法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用楞严经里面的名句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啊，在这里共聚一堂上这堂课，真的就是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。等到时间到了，有人不能来了，老师走了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为什么叫虚妄明灭，虚妄有生？因为他根本没生过，好像是假的，你以为他生出来了，事实上没有。既然没有生，他也不会灭，所以是虚妄明灭。他有没有灭？他没有灭，因为他从来没生过啊。你要有出生才会灭啊，那没有出生怎么会灭？不会灭啊，就这意思啊、哦。所以他说啊，殊不能知啊，佛陀说什么？生灭去来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心。它分前后两句哦。这一句是什么？妄原是真。后面那一句呢？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。这个呢？真本无妄。很美啊，这一段它的句子啊。我们来看看生灭去来，前面这一段讲什么？妄原是真，就是所有一切虚妄，它的本质根本就是真如本性，是真的。它虚妄显象，但它本质是真的。生灭是不是在讲有生有灭？哦，也是因缘无常的嘛，对吧？所以生灭，还有呢，去来是有去有来，这些都是在讲什么？讲动，在讲有起伏，有生灭，有动静，有来去，全部都是这些二元的。所以这一边形容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在形容我们的因缘生灭法，是这个有为法，对不对？是在讲我们的外境啊，我们这个无蕴色身。那这些东西本来是如来藏怎么样？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。诶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这四个啊，其实是如来藏的性德，就是他这么圆满的德性所显现出来的。常住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无始以来从来没有失去过，他也没有说诶哪一天发生了啊，好久好久以前，其实他是无始，不是有开始，他没有开始，常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，也从来没有变动过。他是告诉你，这个是如来藏的德性之一哦，他的性德之一啊。妙明呢，大家啊、哦，你要这个经文学到后面，每一个字啊，你都要能够体会它的深意。这个妙是什么？有好多形容哦。第一个是说妙不可言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妙字啊，是说不可思议。妙是什么？不可思议。你没办法用人类的思想去思考它，你也没有办法去议论它，也没有办法用这个语言去形容它。它超越一切二元，这个是妙。而且与生俱来，那个浑然天成，你不需要外求，它就是具足，这也是妙啊。哦，你一定要去慢慢去体会这如来藏它那个境界。明呢，大家这个可能比较猜得到，光明嘛，清净嘛，没有任何的妄念妄想，大放光明啊。这个大放光明真的是照破一切无明。无明是什么？ 就是我们的妄想。所以这个如来藏原来是大放光明清净的，而且是不动的。还记不记得我们十番显见这些其实都有讲啊，不动，它不但不动也不静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叫静？静是说你原来动了，现在静下来叫静。所以这边的不动是超越动静，这个是在讲如来藏的性德啊，性真常中求去不动周sorry 对不起，我都讲太快了，不动周圆妙真如性。所以他告诉你，其实生灭来去这些有为法，它本来是什么？是如来藏这些性德之中妙真如性，它的本质根本它的骨子里面，它就是如来藏。表面看起来是生灭来去这些有为相、有为法，但它骨子里根本就是如来藏，它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妄啊，原是真。那么下面一句呢？真本无妄，性常之中啊，就是这个性常之中，是不是就在讲我们如来藏之中？你想求啊，你想去找。去来，去跟来是一个 pair， 然后呢，迷跟悟是不是一个 pair？ 那么生死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生死的对面是什么？生死的对面你用铅笔去写，涅槃。所以其实它因为要满足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要不然的话，其实应该是求去，去来，迷悟，生死，涅槃，然后呢，了无可得。你要在如来藏之中啊。它其实所有一切都是你的一念心变现出来的。你想在如来藏中找到这些生死来去啊，这个去来迷悟生死涅槃，根本了不可得。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幻象。你就记得我们感知到这些东西是幻象，就在梦境中的这些幻象，这些梦境中的幻象，事实上了无可得。根本都是虚妄的，这个啊，就是这一小段所要讲给我们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自以为存在的所有一切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全部都是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灭啊。这一段是在讲这个，我们今天呢，刚好就讲到这边打住，那么下一次啊，我们就开始一个个介绍啊。色受想行识，每一个介绍告诉你，其实啊，他们根本就是如来藏。那佛啊，他用的逻辑其实也很容易，他就是告诉你，你以为你的这个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哇，你的色受想行识，你以为很真实，他告诉你，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件事情，它是无声的。无声就是没有发生，就是根本它就不可能生得出来，全部是你自己的妄想。你以为前面有一本书，他跟你讲没有诶。你以为你看到了你手机，他跟你讲没有，根本不是。我们到时候就来看一看佛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搞了半天，我们以为这些存在的东西其实根本都不存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楞严经先上到这里，好的，我们就十分钟啊，然后愿意静坐的啊，然后就跟着我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先把自己的姿势调好，那么你可以选择单盘，或者是双盘，或者是两腿放就是说用坐姿也可以啊。最主要啊，是你的这个背脊啊，要挺直。那么你的头啊，头顶啊，学过瑜伽的同学可能老师会说，哦，去想象你是一棵树，你的头顶啊，上面有一条线把你往天空上带过去，那你的屁股呢，要坐定。所以你的背啊，是挺直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啊，就先从开放的觉知，其实开放的觉知啊，我们本来应该是晚一点才会教这一段，但是呢，现在大家哦，就先把自己整个放松。所谓开放的觉知呢，就是说你不用去圆任何的境，也不用去想任何的事情，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想法哦，就是纯粹的放松。 我们从开放的觉知开始，先把你自己放松，舒服的坐姿，放松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不用去想任何事情，然后慢慢慢慢的，待会儿我们会进入对身体觉知这个对境的禅修。本来我是希望能够身体觉知跟声音啊能够配合在一起，有一些流动性的，但现在没有办法，因为只有一只手机，所以我们就这一次就先对我们身体的觉知再做一次禅修。好，那现在啊，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啊去专注在对于我们身体的感觉。这一段我们上次已经练习过了，先去感觉你的头，有人可能觉得会有昏昏胀胀麻麻的感觉，也有人有可能会有头痛的问题，但是现在的练习只是去感觉它，你不需要去排斥它，也不需要去追逐它，就是纯粹的感觉，去感觉你头的感觉。接着去感觉你的肩颈，或许这中间你曾经有不少的妄念杂念进来，但是都没有关系，现在觉知到了，就再把你的专注力放到你肩颈上面，去感觉你的肩颈。去感觉你的胸，你的上背，纯粹的去感觉它，不起分别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明觉知，你的心是非常清楚， 觉知到你的身体，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分别。可以去感觉你的腹部、你的下背，去感觉你整个身体、你的双背以及你的手指头。去感觉你的臀部，去感觉你的大腿、你的小腿、你的脚，以及你每一根的脚趾头。你的心是非常的清明，在完全的觉知当中。不起分别，更没有执着。当你能够长期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你进入了禅定的状态，但是你的心是非常的清明，是在完全的觉知当中。好的，现在大家慢慢慢慢回到无所缘的缘禅修，就是说无所缘吧，回到我们最开头那个轻松的状态，慢慢从这个身体的感觉走出来，然后可以慢慢的休息一下。好。可以张开你的眼睛，开始动一动。我们十分钟的时间已经到咯。下一次啊，我把，因为今天刚好临时没有上课，所以我们就旁边没有，我下次要多一只手机。我下一次打算会比较长的时间让大家做复合式的禅修，会 mix with 无所缘，对身体的感知。声音，甚至对于我们的情绪，我们会把它整个合并在一起。那个仁波切的教法是说，这个叫做 river-like， 就是对于不同的境界一直在改变，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禅修的状况里面。那我们今天禅修到这个地方，有没有人有问题？